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咁啊，天气咁冻嘅日子咧，其实就即最好饮翻罐冻嘅奶茶啦，冻柠茶啦，或者饮饮翻罐曲斯露啦 冬天饮雪水嘅真 系。系啊，点滴晒心头啊。 系啦。 咁啊，即系好耐未试过咁冻啊！即系旧年试过一次啦，旧年好似零度啊，试过嗬，一试上水零度啦。 好似话近啦，呢几日咩试过大帽山定边度都 一点几，唔系大帽山不嬲都好低噶啦。 不过唔记得旧年定前年啦，根本就喺市，根本就喺好多地方都系落啲雨雪，就唔系落雪啊。 哦， 有少少即系少少冰咁样跌落嚟啦，少少冰咁跌落嚟，嗰啲就好多人好兴奋，以为系落雪，其实唔系。 即系结咗冰嘅水。 嗰啲叫雨，佢叫雨雪，正式嗰个字咧系叫散啊，系雨字头做个，即系。聚散个散啊，系专门有个咁嘅字嘅。 哦， 当然对于我哋嚟讲就 我哋好少见啦，因为香港唔会落雪噶嘛，天气系咪？ 但 系 对于啲北方嗰啲咧，就会有呢啲 怪不怪啦， 唔系见怪不怪，而佢哋呢啲嘢会分得几清楚嘅， 哦、 即系唔会话即系沟埋呢啲叫做落雪咁样。 哦、 像日文咧都系照抄咗呢个字噶， 哦， 一样有呢个字噶， 哦， 系嘅， 系。咁啊，有學識一樣個中文字啦。咁啊，我哋第二節咧要講翻一啲比較咧輕鬆啲嘅話題啦。咁啊，嗱，上星期咧，好似星期五、星期六啊，係嘛，就爆咗一個消息出嚟，就話咧，經已火化咗嘅亞洲電視。啲骨灰都撒咗落大海啦，而家又话俾你知佢未死。 喂，而家话俾你听叫正式叫做亚视永恒嘅呢个。 系啊， 亚视回魂啊。 不过咁样，佢哋咧 定系西照啊呢啲。 系西照啊，系啊，西照。西照好似冯德伦做嗰套，有套电影系冯德伦做。 我唔记得啦。 阿娇啊，系啦，阿娇啊， 阿娇啊，系啊。咁咧，呢个亚视咧就嗰、那个新闻就讲，就话咧佢哋咧就向高等法院咧上诉，就高等咧高等法院咧就批准佢哋亚洲电视重组， 嗯， 所以咧佢哋咧就咧搞一个 Apps 出嚟，就变成咧将亚洲电视咧变成网络电视， 嗯， 嗱咁呢个咧其实咧有个好重要嘅逻辑问题，基本上你高院批唔批你重组，你都可以自己搞个 Apps 嘅系嘛 ，Apps 唔使牌照噶嘛，系咪？ 系啊。 我哋如果有闲钱啊，可以抌10万蚊出嚟搞个叫做咧佳艺电视 Apps， 系嘛？ 但系问题你冇嗰啲片啫嘛， 咪网上抄咯。佢而家都你估会播翻《鳄鱼泪》啊？卖鸠晒俾老萧啦， 系咪？回扣 咩《浮生六劫》啊？咩《天蚕变》全部卖鸠晒俾老萧啦，用减平减贱900万系嘛？ 佢应该仲有一啲片剩嘅，我唔知佢仲有几多剩。 咁、哦、甄子丹喺亚视拍嗰集片啊，即系你讲90年代啲冇卖到嘅。 嗰啲冇啊，即咩《精武门》啊嘛，《 精武门》啦，跟住仲有个《洪熙官》 啊， 拍过两套啫，应该甄子丹。 真系死啊！我都冇睇过。 我睇过晒，全部睇过晒。喂，亚视我嗰阵时以前真系睇亚视嘅。咁而家咧，佢嗱咧就Apps 就要收你月费38蚊。 系， 喂，想睇亚视好简单啫嘛，扭开个无线。爆喜症，袁文杰， 你数得出 陈展鹏， 大把， 万绮文， 田瑞丽 、 江美仪， 就算连嗰个咩袁洁仪啊，袁洁仪都过埋去啦，吓、仲有边个啊？蔡国威系嘛？ 睇谢雪心嗰啲啦， 谢雪心，啊刘石贤冇过去，嗱你如果想睇刘石贤咧，冇办法啦。喂，亚视最做得戏嗰班人全部喺无线，咁人哋睇要睇亚视嘅，使乜睇你啫？喂，你由一个叫做咩啊？过气嘅吴宇、何丽泉，乜捻嘢曾醒明，屌你乜全捻部过气嘅，真系温一档亚洲电视，边人对人睇啊？晒够气啊，系咪？ 问题是你俾咩节目人睇先？ 百万富翁咧，又话又揾陈志云做百万富翁、啊，要俾钱揾卵睇咩？老尾， 喂，38蚊好似系咪啊？ 系啊， 睇你答问题啊，帮我上网址睇都得啦，系咪啊？ 你冇睇啊，冇嘢好睇嘅。即系咧，我觉得就系搞笑多啦，系嘛？咁啊，我哋咪搞翻个丽的电视 Apps 咯，系嘛？网上抄翻啲嘢出嚟，啊，佳艺电视 Apps 啊，又或者咧，重组获多利啊，获多利就系即系以前汇丰俾汇丰收购咗啦，系嘛？喂，你可以搞翻好多噶，啊，佳玲啊，屌我哋搞一档佳玲出嚟，系嘛？ 唔系，我惊佢咧会唔会咧搞到冇片播咧，播下播下咧就要连呢个当年嚟的影星嗰啲咧都搬埋出嚟播咧，咁都几好玩。 即系梁顺燕嗰啲系嘛？ 冇错，梁顺燕报新闻，大家见过未啊？ 未见过。 何必我记得？ 何必嘛买？ 何必唔喺亚视噶系嘛？ 亚视播新闻。 嗱，梁顺燕好过瘾噶，报新闻当年佢有一单好精好经典嘅嘢嘅， 系 就系当报新闻嘅时候咧，佢就加上自己嘅想即系加上自己啲嘢啦， 系 咁但系咧佢就识即系佢就知少少，但系有啲人唔系好知，咁佢报呢个波罗的海嘅时候咧， 波罗嘅海， 冇错，呢单嘢就系梁顺燕， 我就 系 梁顺燕啦， 系 喂，但系最近好似都有啲电视啲节目都系嗰啲无线定亚视新闻，好似无线新闻都系话波罗嘅海、 啊。啊有咩？ 系啊， 我未见睇过啊。 系啊，波罗嘅海最近都有噶，唔系几廿年前噶啦，系咪？ 咁啊夸张，咁啊差咗，咁啊夸张咗啲。 咁冇办法啦，唔识啊嘛，系咪？冇办法噶。 新闻就真系离谱啲，因为以前啲新闻咧就可以唔系即系做开即系读新闻啊，或者系唔系做开新闻嗰啲就。 而家全部都大学高材生先读新闻 噶啦，而家就唔得噶啦。 佢都好笑啊！佢其实之前佢免费都冇人睇噶啦，依家仲要俾钱。 唔系咯，凭啲咩觉得会有人俾钱睇你咧？ 系咯， 唔系同埋要睇你嗰啲精英喺晒无线啦、 啊，唔系冇所谓、啊，因为你谂清楚一样嘢，喂。佢已经冇做节目几耐先得㗎，即係冇自己制作节目几耐先得㗎。 好长时间冇制作冇嘢制作㗎啦，係咪先。 我真係唔知佢播乜嘢喎，我諗唔到。 播返以前啲咩胜者为王得唔得，都几好睇喎。 我得胜者为王冇卖甜美露笑嘅应该係咪。跟住仲有暴雨燃烧啊，还看今朝啊嗰啲啦。 嗰啲几好㗎。 老实讲啊，我觉得啊 ,90 年代嘅亚视呢，佢哋制作嗰啲电视剧啊，系用心，真系用心制作嘅。我话俾你听，我系全部睇晒嘅。 即系谂八年代系咪？ 谂八年代，谂八年代去到最系啦，真系谂八年代。我够胆讲啊，而家亚视艺员点解可以称霸无线？就系因为亚视当年培训咗一班精英，呢班真系电视喺电视界嘅精英。你谂下，到而家20年之后啊，成个无线就俾亚视嘅艺员占据晒。原因就系咧，无线已经训练唔到人才出嚟。你睇下张家辉亚视出嚟嘅，系嘛？佢老婆关咏荷亚视出嚟嘅，嗰、那个年代好多啲精英嘅、哦，佢哋拍咗好多。当时啊，仲有一套《银狐》，喂，全部都系好戏嚟噶，拍亲嗰啲。跟住仲话嗰个叫做嗰个亚姐叫咩名啊？汤珠邓嗰个。 伍明薇 啊，伍明薇，唔好意思啊， 喂，伤心啊，讲啲啊， 嗰个都系好戏之人嚟噶，系咪先？非常之好戏。跟住以前仲有一个字叫蔡咩蔡晓仪，不过嗰个就已经冇做啦。 咩？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咯，我再去 M 上播下咯。 系咯，佢咪而家咪只能够播翻呢啲咯，所以咧冇人睇噶啦，嘥鸠气啦。但系有个问题，琴日咧亚视嗰个 Facebook page 咧。应该是星期六啦，我睇啦，有38,000 like， 今日已经去到45,000，多咗7,000 like。咁啊，我觉得都系因为钱，佢哋都舍得抌钱，因为你知啦，我哋讲过 Facebook 咧，最近嘅政策就系咧向钱看，你肯俾钱咧就会推你个 post 出嚟，即系你嗰个网页咧，大家都睇到因为俾钱啊嘛。唔肯俾钱嗰啲，好似100毛，大家少见咗啦。最近吓，即系冇咁多嘢弹出嚟啦。所以依靠 Facebook 想成户嘅，譬如泛民有啲泛民嘅 page 啊嗰啲咧，都好难嘅，因为咧你唔够人哋钱多。嗱，时民香港原来已经有280,000 like， 哇！ 其实27,000+嘅，有10,000嘅人咧系追踪，但系唔 like 嘅。咁其中我都系啦，咁啊睇下佢讲啲乜撚嘢嘛，系咪？咁你睇下佢哋啲片好劲㗎，讲 like 已经系其实呢建制派嗰啲叫亲土共嗰啲 page 呢已经系盖过咗你泛民。 同埋你啲片呢同埋啲質素呢开始做得好咗喎，即系冇以前咁陈，同埋 佢哋肯俾钱㗎嘛。 冇咁老土，依家啲得意啲嘅卡通啊片仔啊。 佢哋呢肯俾钱，同埋呢肯请一啲市场人去做，就冇以前咁肉酸咁夹硬嚟。所以呢嚟緊呢老实讲人哋抌咁多钱，人哋钱嘅资源就多过你，乜都多过你，好难搞，真係好难搞。即系嚟紧，我都觉得你哋连网上世界咧都有机会输俾人 啊！啊，讲翻少少先，可能咧，我记错啦，因为我睇翻资料咧， 系波罗嘅海， 波罗嘅海咧系迪娜讲嘅， 哦，迪娜讲嘅， 啊，即系我网上嘅资料就咁讲嘅，可能我记错啦。 哦， 不过咧，如果亚视嗰啲今次呢个复活咧，大家觉得佢挨到几耐咧？ 我想知道 Apps 成本咁低可以永恒嘅喎， 即系个 Apps 喺度，但系就冇人再做。 系啊， 系咯。 我想知道佢俾咩节目我睇啫，我净系想知道我如果俾38蚊可以睇咩节目咧，我真系好想，好有兴趣知 道。阿刘石贤话会翻翻去做，唔知道做乜，做主持。好似做主持咁，你有啲咩节目主持呢？系咪？即系我觉得你亚视嗰啲制作出嚟嘅嘢，可能衰过网台啦，系嘛？ 喂，再做个咩把酒当歌嘅咧？得唔得？ 搵嗰个刘兰昌啊，嗰条刘嗰条把捻当歌系嘛？ 娱乐无穷嗰啲咯， 娱乐无穷实得 系咯， 但系冇用喎、啊。但系你娱乐无穷咧，就系嗰阵时横掂夜晚播黑影版，所以就真系播娱乐无穷。吸翻少少收视啫喎，你俾38蚊睇娱乐无穷？ 我觉得嗱，因为咧，大家咧，尖东有间好彩酒楼，咁佢咧嗰个厕所咧，男厕啊，女厕我入过去啦吓，男厕咧喺嗰个你屙尿嗰个地方位置上面咧有一行系水族箱嚟嘅，有啲热带鱼喺度游嚟游去嘅，咁我觉得咧，其实你如果睇亚视咧，你不如装部 cam 影住啲热带鱼游嚟去咪得咯。OK 噶啦，好彩酒楼吓、啊，尖东好嗰、那个尖沙咀中心吓、啊，二楼定一楼牙有得睇噶啦，系嘛？咁啊唔使 download Apps 嘅，你系咧牙住啲位啊，唔系咁方便啊，系嘛？所以咧嘥狗气啊，呢档嘢，唉几时执笠？老实讲啦，完全唔关心啊，即系叫做话捻之嘅閪无冧，系嘛？ 得啖笑咯，大家都系觉得。 我净系谂下有咩？我真系佢真系要攞埋嚟啲影星出嚟播先得噶咯。佢自己可以制作到啲乜嘢啊？我真系好想知。 我觉得佢最有勇气咧，仲够胆向人收月费咯，勇气可嘉咯。 喂，但系唔收又唔得啊！佢点生存啊？ 广告咯。 边两条广告？ 佢啊有大气电波嗰阵时都冇广告啦，何况 Apps 系咯？ 睇下有冇啲建制嗰啲亲中嗰啲 建制落得几多个俾你啊？你睇下佢林执笠嗰阵时嗰啲情况系点样样？ 边度谂住冇广告噶？林执笠都冇广告噶。 大家咪净系睇佢嗰个咩怀旧嗰个咩台啊？ 岁月流星咯， 岁月流星嘅啫嘛， 最高收视系岁月流星噶啦，你知唔知啊？喂，不断播噶， 落雨泪 播咗十九几次，天残地十九几次， 唔系啊，仲有 下午都流茶， 下午茶， 系啊，喂，仲有开台啊， 开台， 刘志荣做开台， 刘志荣 死咗啦，系咪啊？ 死咗啦，死咗啦， 喂，连开台都够胆攞出嚟重播，你谂下啲咩？喂，方太下午茶，方太煮餸都够胆攞出嚟重播，好卵嘢，1986年嘅菜式够胆而家出嚟重播，真系。系亚视先够胆做嘅啫，全宇宙冇人够胆咁无耻噶。 咁啲菜式系经典嚟嘅。 喂，呢个唔系，呢个未算。嗰阵时试过有一年咧， 我播烟花， 系 重播烟花，系啊，播前年嘅烟花。 唔系，佢播翻12年前嘅都系嗰个生肖。 哦， 好嘢，咁样谂 有见地， 系咯， 喂，有见地嗱，起码唔会错生肖先啦，系嘛？金鸡献水，一样系金鸡献水， 系啊， 咁几好谂头喎。 咁佢播开台都冇问题噶，你麻雀啫嘛，永恒不变噶嘛，系咪先？ 系 咪先？四只就系角，系咪先？唔会变噶呢个， 系 冇错 噶。其实播麻雀都 OK， 佢播得唔够旧啦，佢就系播刘志荣嗰啲。当年开始嗰阵时唔系刘志荣做， 系 冯真做。 哦，哇，冯真好捻耐啦，冯真啊！ 如果系唔播翻嗰啲咧，可能佢播咗啦，你睇嗰阵时已经过咗啦。 冇啊，佢系选择性嘅，播啲有名气嗰啲嘅。佢睇啲太旧嗰啲佢唔播啊！讲真啦，亚视以前好多经典卡通片嘅，佢如果播翻嗰啲，我谂有人睇。 嗱，但问题系版权有冇问题先？ 唔知咧。嗱，橙路 Touch 乱码二分一。喂，呢啲好多人睇噶，跟住咧，銀河鐵道999，全部都係亞視噶。 唔係再早啲咧，再早啲仲有好多噶， 大天人啊啲 鐵金剛啊， 嗰啲唔知啊。 啊，小路寶啊， 啊小路寶係亞視嘅咩？ 係啊， 我唔知喎、啊。 陳怡興配音噶嘛？ 哦，我真係唔知喎、 啊。喂，嗰陣時亞視咪唔知試過叫張衛健嚟做，唔知方世玉定嗰啲嘅。 唔係方世，唔係張衛健， 有一套張衛健做 嘅 係。 嗰、那个唔系亚视噶啦， 可能 嗰、那个系大陆买翻嚟嘅， 外购剧。 哦，嗰套系内喺大陆买翻嚟剧。嗰阵时做方世玉咧，唔系就系、是、 做范少王噶嘛。 哦，嗰、那个唔系啦，嗰、那个系大陆噶啦。 香 佢自己拍咗套洪熙官，嗯、就甄子丹做洪熙官。 嗯，但嗰个唔得，成个乞衣咁样。 唔系，都 个造型唔系好得，系啦。 另外咧就系、是、做方世玉先系边个啊？好似系嗰个叫做张家辉。跟住仲有边几个啊？仲有嗰个叫做 容锦昌。 啊，容锦昌就唔见咗好耐。 唔见咗啦。 唔系容锦昌好大镬啊，不过一阵间先讲啦。 咁啊，生艾滋病啊，听人讲。 唔系，佢应该精神有问题嘅。 哦，精神有问题。哦。咁啊，仲有边？仲有即系当时系嗰啲其实当时如果拍武打片，佢拍得其实好过无线，我觉得。就算你拍《精武门》都系啦，又系甄子丹做，跟住范绮文系嘛，跟住仲有台湾仔嚟拍戏系嘛。 不过依家学你话斋，啲人都过晒无线啦。 唔系咯。 咁因为播翻，例如果以陈展鹏依家咩无线咪好红嘅，亚视咪揾翻。以前陈展鹏喺亚视， 陈展鹏同埋鲍喜静，我记得有套戏，有套剧系同鲍喜静一起拍嘅，做佢个仔，好似唔知系弱智定系咩咧，播翻肥猫咯， 肥猫正传嘛，嗰阵时好似叫 系咯，肥猫正传， 郑则仕嗰套， 郑则仕系啊，郑则仕系咯， 死啊，即系亚视永恒啊，咁搞落去。 唔系，而家喺无线永恒啦。你见而家亚视班艺员咧，又话嗰个叫做吴廷业系嘛，又话要个喂清霸晒你成个无线噶啦。以后你所有无线培养出嚟嘅都冇办法向住亚视嗰啲抬起头噶啦。人哋演技好过你啊，个个都系嘛。 但系呢个就真系无线自己嘅问题嚟噶。无 线嗰啲演技真系唔够亚视你嘛？呢、這个真啊嘛，系咪先吓？咁啊，亚视呢单嘢咧，即系我哋都批死佢唔得噶啦，唔会行，唔会有运行。 即系当笑料一单， 真系笑料啊！即系佢咧，我哋好佩服呢条呢条大陆老师荣斌啊！佢嗰个勇气 系勇气 系嘛？ 38蚊， 三十八蚊 唔系佢好勇噶。嗰次咪整咗一箧钱出嚟，系咪佢啊？ 嗰箧钱啲人话净系面嗰张 系啊，好似系咁话，好似系咁讲啊，咁都好勇敢啫，系嘛？ 嗰啲千局咁样咧，系嘛？底系纸嚟嘅，系嘛？同你抛浪头， 咁都好勇敢啫，系咪？ 唔系，我觉得呢啲做大生意嘅材料嚟嘅，系嘛？即系赌白头片，系嘛？ 不过赌白头片呢啲都唔系净系亚视啦，好多赌紧白头片噶啦。 唔系啊，但系去到电视台呢个层面咧，就好少可噶啦嘛。 唔系，我试过讲过俾日本人听，话即系亚视执我粒，我话翻俾佢听，亚视播啲咩片吓到佢跌咗落地，包括十二年前嘅烟花汇演。 哦，系啊，呢啲冇办法，你冇办法理解得到，连下午茶都重播啦。 系嘛？下午茶喺边？系啊，鲍喜静嗰阵时啊， 系啦， 鲍喜静， 好似鲍喜静嘅，即系等于妇女新知。而家无线重播妇女新知，你谂下，喂，无线都学亚视啦，而家重播《掌门人》星期六《冚家铲》，黐捻线真系 唔同晒噶咯。其实啲人已经 咩啊？你仲重播《掌门人》？你无线有冇无耻啲啊？你真系亚视啊！真系老实讲，亚视化系嘛？ 冇办法，我冇晒对手喎。依家你就算你其他两间电视台，完全唔系佢对手喎。 咁啊，冇办法噶啦，啊咁啊，电视有冇咩好讲啊？电视 冇啦，讲下啲。 我真系谂唔到，我净系纯粹谂唔到佢做咩节目啫。 吴方有咩好节目做啦？唔系，反而咧，我当时我话咧，我提出咗一样嘢，佢哋嘅片库咧，应该将佢哋亚视开台到而家，譬如今日系12月18号咧，就揾翻譬如60年、61、62、63呢一路到最新嘅，全部都系12月18号嘅新闻，由头到尾播一次。 唔系，咁反而有人睇、哦， 我实睇，因为我想知道翻几十年前。同一日发生过咩事？我真系想知喎嗱呢样嘢嗱，每一节新闻咧就半个钟头噶嘛，几十年来全日就播晒噶啦，一日只有24小时啫，只能够播到48年嘅啫，系咪？ 咁你会见到好多即系我哋都曾经熟悉过嘅新闻报道员噶喎，如果咁样报落去， 边几个咧新闻？ 刘家杰啦， 刘家杰亚视嘅咩？ 报过新闻嘅，曾经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毛泽东嘅死讯啊嘛，最经典。 啊，毛泽东死讯嗰阵喺无线， 好似无线啦。 佢一阵无线就系咁样播完之后咧，就结果 冇， 结果系啊，万人日报啊嘛，咁 吓， 结果就走咗，然之后辗转先去咗亚视嘅。 哦，咁样嘅。 哦， 咁、啊、另外有啲，仲有一个啦，再晏少少就曾经有个短时间。嗰叫萧若元报新闻啦， 佢喺亚视播咩？ 报唔系喺丽的， 哦喺丽的播噶， 喺丽的报过新闻、 哦， 但系报咗好短时间咧、嗯、就转咗做幕后啦。 哦， 佢喺无线播新闻比较多嘅，反而系 哦， 丽的嘅年代播得好少嘅。 哦，我唔知啊，即系 但系为咗睇啲新闻，愿唔愿意俾38蚊一个月咧？其实。 哦，如果佢哦调翻转头，如果佢肯咁样播咧，我反而有兴趣睇、哦，真嘅、哦。 即可能再 唯一令我有兴趣就系呢样嘢啦，冇啦，因为我真系想知道，不过你好花时间，因为佢净系做一嗱，你记得咧，以前嘅新闻做半个钟头噶嘛，咁你播一日嘅系咪半个钟头啊？即系一个钟头只系播到两年嘅新闻啫嘛，系嘛？咁你24小时碌，只能够播到48年嘅新闻，咪要拣咯？ 唔使揀啊，阿士得46年命嘅啫嘛。 唔系56年， 左排有个死字嘛。五廿六 系一个死字嚟噶。 系啊，五廿六 系嘛。 但系咁早年嗰啲可能冇噶啦。 系啊，早年可能冇。咁你咪啱咯，夜晚凌晨我都唔中3点钟起身睇咩？系咪？我都睇唔晒噶。 再播娱乐无穷咯，半夜嘅时候咪啱啱好。 送嘅吓，娱乐系啦，冇错。唔系嗱，唯一佢咁样播咧，我有兴趣睇，其他真系完全冇。你唔会俾钱睇嘛？ 唔系嗰阵时可能咧有啲特别嘅日子，可能大家一定会睇，一定会睇嘅。 六四咯， 冇错， 系啦， 就一定会睇噶啦，一定睇，一定一路睇啦。啊，几时到89年咧？咁样嗰只 六四嗰阵时系咁啊。太多咩啦？太多啲不愉快啦。 唔系，仲有啲，仲有啲，通常就系打风啊嗰啲日子咧，或者落雨嗰啲日子咧。 哦，温带啊，睇下边睇翻以前爱伦啊，温带嗰啲嘢系嘛？ 啊，618水灾啊， 618雨灾 啊，雨灾啊， 即系玉和道冧山泥系嘛？ 玉和道成层冧咗落嚟啊，成栋楼冧咗落嚟啊，嗰啲啦。 系啦，系。 咁啊，就会睇噶啦。 咁啊，除咗亚视之外，我哋仲有边单嘢讲啊？ 补选 哦，讲补选系啊，嗱咁啊，其实咧我有个 post 我出过咧，上个星期五啦，我星期六好似星期六出嘅，补翻出嘅就系咧，即系话咧，昨日星期五咧系香港民主派，记住唔系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日，因为民主已经黑暗咗好耐噶啦，吓冇光明过，嗰日咧系香港民主派最黑暗的一日，但系我可以好负责任地话俾大家知。黑暗唔系一日嘅，系好耐好耐。嚟紧咧，有3月份咧，又系民主派最黑暗的一日嘅。因为如果你哋真系坚持周庭出选咧，嗱，我而家作出一个调整，就系、是、周庭佢可能会俾周庭选，唔 DQ 佢。如果你真系派周庭出嚟， 因为会输， 因为输紧，真系嘅。港岛区咧，因为点解咧？我2016年咧，我作出一个预测就话叶刘会输。当时我系点解作出呢个预测？我系太对呢个泛民嘅支持者太有信心。原因就系我觉得泛民嘅支持者系好系会有好有理性嘅。点知原来喺呢个公民党嘅票仓太古城，原来啲票投咗大部分俾叶刘。即是话泛民的支持者有啲比较浅黄啲嘅，已经过咗去浅黄。 哦，唔好，唔系太关事。因为其实叶刘不嬲喺嗰度系有翻咁上下票嘅。 但系佢嗰度咧，以前系公民党嘅票仓，以前系攞好多嘅陈淑庄，但系咧嗰届咧，今届咧就少咗好多票，就去咗叶刘嗰度，同埋好多嗰啲咧嘅公务员、中产、纪律部队。喂，呢班人本身支持你，可能佢两边摆去摆去嘅，所以我觉得今次嚟紧呢个咧，即系泛民同埋呢个建制派嘅六四黄金比咧，系会消失嘅。如果叶刘派呢个陈家沛出嚟，而泛民只系派周庭嘅话咧，我可以负责任地咁讲，今日落一个时间锦囊，周庭系会输。输未必会输好多，但系总之会输。 咪因为好难搞，因为港岛区嘅选民咧系一班最眼角高嘅人。 同埋咧，最近有冇留意咧叶刘领展嗰单嘢咧？即系话领展空佢嗰单嘢咧？咁其实嗰嘢其实可以抢到好多唔系中产嘅票都唔定。 系啊，基层票都攞埋噶。 咁啊睇，咁啊睇下过唔过落陈家沛嗰度啦。但系个问最大 唔系啊，一定过晒落陈家沛噶。 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就系、是。周庭咧，始终你如果你喺呢种咁嘅单对单嘅玩法里面咧，佢蚀底就系咩咧？佢蚀底就冇社会经验。 系啊，呢、這个你都未读完书， 呢、這个好大镬噶。对于港岛区嘅选民嚟讲，你话对于第二区咧可能好少少，但系港岛区系好麻烦嘅一样嘢，好中意睇你咩职业啊，睇你本身系咪。系咪即系本身 专业人士？ 人士系咪捞得掂啊？ 律师、会计师或者医生 啊，所以系有问题嘅呢一度。 或者你睇下，觉得我哋有事嘅时候，你出唔出得嚟帮到手咯？喂，你冇经验，你零嘅，咁梗 系呢个系麻烦噶。呢个系麻烦。 因为咧，点解咧？如果你话而家系仲系3年前，梗系派边个出嚟都赢啦。讲到如果只抽正，你问题要谂翻起民情。而家整体民情 去年点解16年呢个叶刘选举佢会做票王啊，喺票后啊，喺港岛区，原因就係佢立咗一部分浅黄变咗浅蓝嘅支持者嘛，你唔能够唔承认㗎。 咁呢个另外讲啦，但而家讲陈家沛同埋呢个周庭嚟讲，虽然陈家沛就做緊区议员啦，但你话佢全港知名度好高又唔系。 冇。 咁但係呢 佢冇全港知名 度。佢个问题呢 周庭都唔多得系边㗎。周庭系靓妹型㗎嘛。 但你做 緊后生仔型㗎啫。 你做緊区议员呢，你已经有个装脚有个底喺度呢，其实争好远㗎。 唔系啦，你一区议员呢跳去立法会呢，个阶梯好争好远。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找民建联工联会，因为民建联工联会一种土共味，还有在港岛区呢中产不接受。 不 但是呢公民不是这个新民党呢就是中产接受的形象。加上呢他即是呢出到来人家给人家感觉呢是呃到人的。 啱啱领展嘅单嘢咯， 系啊，加埋领展嘅单嘢，同埋咧，而家开始咧，叶刘系会做好多咧，表面上为民请命嘅嘢，会做好多功夫，所以我可以断言咧，如果周庭对呢个陈家沛咧，陈家沛系会赢，未必会赢好多，总之就系赢，系打破呢个六四黄金比，即系呢个定律。 坦白讲啊，你记得几年前嗰次马力死嗰次补选咧？如果叶刘出嚟，你谂下，如果唔系陈方安生嘅话，可能已经唔得噶啦。 系啊，陈方安生对叶刘啊，你谂下， 你先至可以，你先至搞得掂， 你先压得住场。 因为你谂下，你譬如话你叫阿何秀兰咁同阿叶刘选，都可能出事噶，都会出事噶。 系啊， 所以咧，港岛区系好麻烦嘅呢样嘢。 仲有一样嘢，如果你港岛区咧出翻高登外府咧，就反而有得斗下。你话晒都系副教授嘛，阿陈家洛系嘛，又系公民党，到时一班大壮喺后边站台，可能会好啲，加埋搵四个女拉票，即系个形象上啊，我觉得反而咧未必会输。如果出陈家洛，但系如果出周庭咧，系输紧。 但因为好难搞，因为佢有优先喺度，因为而家系罗冠聪俾人哋整走， 咪又讲啲咩政治伦理嗰啲啊嘛？ 唔系政治伦理，其实大家都让佢嘅。 唔系让还让，问题个位会输嘛？ 系咯， 系咪？问题个位 老实讲，即系好似之前都讲啦，你话如果要空降嘅，依家叫姚松炎空降嗰度添。 其实系，如果姚松炎先讲到咧，因为佢话晒都专业， 哦，佢把握好大添。 系啊， 我要佢大胆讲，把握大添。 系啊， 咁但系问题系，你依家冇办法，你而家嗰一边，你就一定要喺众志嗰度揾人出嚟，众志揾得咩人出嚟先得噶？嗱，黄之锋又未掂啦。 讲数咯，讲喂交换先咯，讲到咪叶松炎落嚟先，你黄之锋或者周庭咪到时去九龙西咯。 不过讲唔掂数啊，好明显。 如果讲唔掂数咧，泛民就抵死噶啦，即系你哋连呢样政治背景都唔识嘅话咧， 咁佢啊， 即系我觉得系命中注定你要死。 唔系，咁佢都已经有一样嘢做咗噶啦，起码咧。就唔係出嚟攬炒先，而有初選㗎啦。佢已經起碼做咗呢樣嘢先㗎。 唔係初選你要睇對手㗎嘛？你個靚妹你喺港島區你係輸緊㗎。 唔係嗰邊就冇。 你要睇民情啊。 但起碼 唔係你九龍西都好啦。嗱，跟住我哋咧，我哋想講九龍西，但係咧，原來Alex 又圈啦。九龍西，我覺得都會有個驚人嘅意外結果，就係你九龍西嘅泛民候選人輸俾建制派民建聯嘅鄭永信。咁啊，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啦。 好啊。